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祝你开心。哎，不知道今天在昨天晚上啊，继这个大风蓝色预警结束之后，今天最高气温只有4度的北京，此刻在外面的你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大好 啊。怎么了？ 就是在出家门那一刻，我觉得说还绞尽脑汁，因为我们今天要想什么话题， 嗯， 而就是神伤一阵儿，然后那阵儿就是心情有点沮丧， 嗯， 觉得就每天想话题这个事儿，确实是我最大的一个难题， 嗯， 但是当你出门之后，你开上车那一刻，虽然今天好像也看不到什么白 云，但是蓝天是那么的湛蓝。 对对对啊！ 然后恰好我们今天下午又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街采， 嗯， 然后就是搭配着今天这样晴朗的一个天气，然后又遇到了一些可爱的人们，就心情特别好。 对啊，我们今天拍摄的视频，包括采集过来的素材呢，都已经通过以这个推送图文的形式发布在了我们九七四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了。 对的 啊，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或者直接回复耳机就可以了啊。 嗯，回复耳机到九七四最王牌，收到我们今天的一篇推送。 对，咱俩就是说到做到嘛，是吧？上周日跟各位说了，这周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会分享给大家。 是的，不得不吐槽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 怎么了啊？你吐槽。 我们上一周这个企划准备要开始启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加把劲儿，趁热打铁，出一篇推送。 没错啊， 搁浅了，就这么搁了我。我说好，那我们周三的时候一定要抽出时间，然后去拍视频。 嗯， 又搁了我。 哎，这不是想着你来一趟不容易吗？ 没关系，没关系，周五的时候我们一定拍。 嘿，我可没说过这个啊。 又搁了我。 哎，这个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道具啊，一定是到手之后拍出来才有感觉嘛。 对对对。 哎， 就是在这视频当中呈现，会有两个耳机，两个长得一边的耳机。而且是那种巨大型的，大家可以出视频进去看一下。 没错，到九七四最王牌回复耳机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会喜欢。哎， 这是一个很轻快的组合，他们叫做 Hulu Boys， 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是出自旅行团的很可爱的制作人伟伟。 哎， 所以他们叫做冥王星的爱情吧。因为这张专辑都在唱有关于恋爱的故事。 Hulu Boys 请问是七个人吗？外加还有爷爷 是吗？彩虹恋人。 点闪雷鸣是想找个我，幸好有你拥抱着我，感谢这温暖相拥，让我伪装色也能融进与你的缠绵，彩虹让我们唱着歌。阿莫拉康西耶，阿莫拉康西耶，阿莫拉康西耶，拉康西耶，亲爱我。其实澎湃落是难过，总有些快要放弃的时刻，幸好有你陪伴着我，感谢这爱的包容，风平浪静哪有彩虹，相爱才有阳光的恩宠，让我们唱着歌。啊，拉克西耶，阿莫拉克西耶，阿莫拉克西耶，拉克西耶，西阿莫，阿莫拉克西耶，阿莫拉克西耶 ，Come on， 阿莫拉克西耶，拉克西耶。 我也要加入一下。 我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会选葫芦娃的这歌了啊。 少一个妖精是吧？ 哎，人家掌声反正就是要给你，是不是一会儿要带着吉他登场唱歌的这个环节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是精心准备过的，然后精心两天准备的。 哎呦，真不容易啊！24小时、48小时， 我 限定款。 上一周立了一个 flag， 下一周绝对不能铺盖。所以今天就把它完成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5点到7点钟静候这个vocal 啊 echo 带来的吉他的弹唱。 所以今天会有一个弹唱的环节，在弹唱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分享一下，就是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有一个专属他的歌曲。包括每一年可能他的热度榜单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啊，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和2021年这一年度，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值得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对，你心中的年度歌曲啊，这也跟昨天晚上好多人在朋友圈也好，微博也好刷屏的事件有关啊。第三届的 TMEA 啊，腾讯音乐的娱乐盛典，在澳门的金光综艺馆昨天晚上是举行过了啊。 包括周杰伦、刘若英、五月天、蔡徐坤、时代少年团等等实力派和偶像派受邀出席。那今天周杰伦 YYDS 这个热门话题一度冲上了热搜。 对，如果说你在看过或者说看了一些推送文章呢，它里面会提到，其实在现场有很多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和声音都在这个舞台上演绎过，而且带来了很多很多感动啊。 对，比如说周深《送你一朵小红花》，然后他在其中呢连唱了4首歌曲，其中就是以《送你一朵小红花》开篇的。这首歌呢，不仅是让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然后看想到了当年我们看这部电影的画面，而且有关于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也会让人潸然泪下的。 对，我记得马小远嘛，当时在电影当中的角色。以及当时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就关于这首歌曲的制作人赵英俊离开我们的一个事情啊。 对，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哎，这一切都有迹可循啊。 对， 所以送你一朵小红花呢，不只是为荧幕上的韦一航和马小远而歌，也是为荧幕以外的他们自己而歌。 对对对啊，我是注意到这个漠河舞厅，咱们当时不还要拍同款那个舞蹈嘛？ 对， 就是刘爽呢，就是登上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演出的时候，好多人不光是在为这首歌打 call 啊，也在安利热心的安利他的新歌《玫瑰窃贼》等等的，包括就是有人提到了，就是在整场舞台当中会让很多人破防的，就在于可能这些歌曲呢，刚好是在每一个年轻人伤口愈合的时候，给了一些适当的安慰和拥抱怀抱。 对，因为近几年就发现现在速食爱情特别的流行，所以每个人都好像有了一个失去爱人的能力，变得好像空心一个一个走在这个马路上一样的， 也不太敢去爱人了。 对，所以这首歌曲可能会治愈到一些朋友。当然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周杰伦 YYDS 了。 青春嘛，3个字的青春，周杰伦啊，在昨天的舞台上贡献的他是2021年的舞台首秀，唱了4首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不配，安静和轨迹。虽然说不是一个正式的演唱会啊，就有点拼盘性质的。 对， 但是你能够连听经典的4首歌曲，对于很多杰迷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 对，很久没有听演唱会，我觉得是很多杰迷的痛吧。所以在2020年这突变的这一年，也不仅是让周董，似乎让所有的华语乐坛的巨星都好像失去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时刻。我们就从2021这一刻开始。 世界上太拥挤，太多人有秘密，本来想要无忌，在被隐藏进过去，你脸上的情绪在关于那场雨，只想能退过万军都不会顾及，你这日子不再绿，又斑驳了几句，剩下半空回忆的我在大风子里， 去，你脸上的情绪在昏暗那场地，这笑容太过完全都不会困扰你，这日子不再绿又斑驳了几句，剩下半空回忆的活在大房子里，电影院的座椅隔遥远的距离，感情没有对手戏，你跟自己下棋还来不及仔细写下你的关系，描述我如何爱你，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这感觉已经不对，我努力在挽回，一些些应该体贴的感觉我没给你，都珍惜的愿望更卑微，再多些是我忽略， 是备胎之歌 我不配， 当然确实昨天这场晚会赚足了我们九零后的眼泪，然后据说现场还有五月天，然后也唱了疯狂派对，是 我记得他还跟刘若英一块共同合唱的后来， 对对对对对，也是让人生无限公司现实营业了一番，当然这一大亮点呢，也是觉得为主办方要竖一个大拇指，他们能够斥如此的巨资替我们请来了这么多当年的偶像 对啊，但是我们的大拇指呢就仅竖到刚刚那一刻因为后面就会有一个让大家就是可能普遍想要讨论一下的一个话题性的这个歌单啊，就是 TMEA 的年度华语十大热歌， 以下我要画一个分割线 啊！你说， 噔噔噔噔噔，好，接着说。 嘿呀， 我们要揭晓一下这一次 TMEA 年度华语十大热歌，引发了广大网友对于华语乐坛的讨论 啊！怎么说呀？ 就是出现的这些歌曲，你大多都不认识他们是谁，但是你一听这些歌，哎，好像似曾相识。 咱们先念念名字吧，是吧？云与海、白月光与朱砂痣、浪子闲话、醒不来的梦以及踏山河， 千千万万沦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清空执迷不悟，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BGM 吧。 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 这首歌就是来自阿月月云与海，也 从不在梦里飘摇，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光在照耀，那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 花童浪子闲话， 月冬夏白落空成名，就戏 你叹气叹得太明显了， 把我扔出去吧。 天下喊声小二续茶，明月摇窗孤阳妆潇洒，我饮过风烟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 这是谁剪的？这段为什么这么长？他给钱了吗？ 春风如寒鸦，我饮过风烟过沙，浪迹天涯浮云是我初步。 韦小仙带来的醒不来的梦， 书踏山河， 放下一身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残骑裂甲，血染万里黄沙，成败笑谈之间，与青史流沙。这是千千万 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有点饿。 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 这首是来自王建文《不胖的沦陷》，请问在蹭谁的热度呢？ 在今年的好声音的舞台上，他还登上过，凭借自己的原唱歌曲拿到了不错的名次。来自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我仿佛回到了我外婆家楼下那个音像店， 这歌我妈还让我给她下载过呢。 就是当年我听到音像店传来那个此起彼伏的声音，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王希晨、苏心杰带来的《清空》。 刚刚在想起，好像有时不能和你见面。Oh baby，这次我很抱歉。是我爱的太纯，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 哦，这首歌是来自铁脑袋的，叫执迷不悟。 你是木脑袋吗？嘿，哎呦， 铁脑袋。 反正我们大概用了3分19秒的时间帮大家回顾了一下，在这个 TMEA 的公布的年度华语十大热歌的榜单当中的这些歌曲啊。 嗯嗯， 就是反正你从我们两个人的刚刚的这种聊天的感觉能够听出来啊，包括我看聊天室里面好多人也都觉得这个榜单说实话一般般。 何止一般般呀。我现在就在想，如果周杰伦、刘若英，然后包括五月天啊，还有就等等这一众巨星吧，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毛不易坐在台下如坐针毡， 那是啊， 如芒刺背， 哎， 如鲠在喉 啊。好多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已经开始用这种所谓的标题来做一个热度啊，就说关于这个榜单，可能这些歌手们曾经的华语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估计坐到下面都能哭成一条河了。 对、 啊、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啊，就说内娱完了，什么华语乐坛倒退20年。掐指一算，要倒退20年也不是这个水平啊。 倒退20年应该是黄金时刻吧。 对啊， 哎，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刚刚在上直播前我跟艾克也在讨论、就是现在呢，其实互联网的发展是给了我们很多选择的。那如果说你有喜欢的歌手，你有偏爱的专辑，没有问题，你可以在流媒体的平台上去放心的去听。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淘歌，没有太多的渠道去找歌的时候，短视频刚好是一个发散式的裂变传播。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妈妈喜欢一首歌，点赞了一个视频，他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 你 就会看到。 在你刚才表述这一大段内容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在意。 是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耳朵是诚实的。就他可能是在短视频有一个非常短的寿命的存在。可能配一个某种手势舞，配一个短暂的一个场景， 没错没错， 他会有他的鲜活感的。 对， 但是你要是在音乐圈里，华语流行乐坛里面有一席之地，我觉得大可不必。 这也是现在市场的一部分嘛。对，包括你刚 华语乐坛什么时候姓抖了，请问。 嘿啊，踏山河这歌我就刚就是随意搜了一下，我发现它的版本呢已经不限于它的这个所谓十七叔这个作者了、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武警队的改编版本、上海警察局的一个防疫版本，还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包括你要知道，踏山河这歌奥特曼就有6版。你就再想一想，孩子们的传播配上那些鬼畜的画面，它能不火吗？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榜单吧，就特别像那个手机彩铃颁奖典礼。 有点啊， 有点那个当年我们听网络神曲那个意思。 对， 但是神曲的这个时代它终将会过去的，因为就这些音乐寿命它是很短暂的。 对对对， 我们还是比较想听到那些 真正的音乐人去做出很怎么说精致的一些音乐内 容，心的，对对对 对，因为他们是在有一个自我表达的内核，然后这样的传播才会时间更久。 所以你看在这个盛典当中还有人提到了另外一个榜单很有意义，含金量也比较高，就是所谓的年度十大金曲。刚刚是十大热曲，但这个十大金曲就像你说的，是正儿八经的音乐人通过跟制作人包括一些作词作曲者的一个精心的配合合作打出来的一张很好的就是好牌嘛。 是是是，就是蔡徐坤的感受他，刘永宁天问，还有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还有蔡琳那首 Star Alone， 还有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徐佳莹不舍，薛之谦郭聪明的耗尽，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周深的和光同尘。 哎，蔡依林那首歌应该叫 Stars Alien 吧。 哎， Alien， 我们来听听这世界那么多人在十大金曲当中。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狼，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 世界那么多人，可能在刚刚那样一个榜单当中应该再接一句，这世界那么多人怎么都出来写歌的呢。 相比之下其实十大金曲的含金量高了很多了，但在传唱度上又弱了不少。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今年林俊杰啊、孙燕姿、李健都发了新歌。 对啊，但是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当中还是坚持用新歌测评的方式帮大家来关注这些真正用心的作品啊。 当那些刻进 DNA 的旋律被快餐音乐取代的时候，这种割裂感我们就用这个郑钧老师的一句话来结尾吧。现在所有的公告牌的公信力都已经崩了， 几张旧模样 崩了，崩了吧， 梦天里 没事，崩了不怕啊，咱们有艾柯弹唱的。 别那更拉垮。 看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

来自丁世光还有 Kim Baller， 其中包含了永斌以及 Dom T 两位这样的说唱的歌手组成的组合，共同带来的带你回家。虽然说我们刚刚可能上半时段的这样的一个榜单会让你有一点觉得抽离啊，这个可能有点不适什么的， 好像打开了手机开始刷了短视频、哎、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榜单无所谓啊，就是其实也不代表大家的品味嘛，我们有自己的喜好，那么可以在我们的两种的互动渠道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心中的年度单曲。 对的对的，我看到听听聊天室里面查理普斯他说了，之前王牌测评过一首蔡依林的新歌，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张专辑， 嗯， Echo in the Darkness， 有品质，越听越上头， 你看看是吧。还有好多人呢都在节目里分享了，比如说丁时光好的一天、嗯、啊，剧本这些歌曲啊，所以呢就会体现到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每天坚持的这个新歌测评的环节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嘛。哎，对啊，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又要迎来了一周一次的这个新歌回顾， 一期一会是吧。哎，没错啊， 七首歌曲，然后六首歌曲，总有一款适合您。 对，来吧，我们先请艾科给我们来一个简单的开场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974航班已经开始滑行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请将它调至静音或者是调至飞行模式，起飞吧。 开始飞行，这是来自许光汉的歌曲，哎，不是，来自白举纲的歌曲啊，乘客请注意，专辑当中的第一首。 你怎么了？ 有天气做个美梦，有人有雨，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就回头准安全带要系紧，就这一道位置麻烦您记清。 有这样一种记， 韩红九头怪，这首歌虽然是演唱者是韩红，但其实词曲编曲都是火星电台，所以是一首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标志性情歌，来自火星市。 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粉碎在你润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上的自负消遣。 来自许光汉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你残忍可爱的傲慢》，飞驰人就安娜王若琳啊，这是由制作人陈建奇操刀，包括了戴佩妮、陈君豪、韦礼安、蔡明佑，包括葛大为等很多知名的词曲人都加盟了啊，创造了一张属于许光汉的独特专辑。 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个游戏？ 和张惠妹合作的对唱歌曲《对等关系》，这首歌曲一出呢，李荣浩和张惠妹的神仙合作就被网友誉为情歌界的天花板，也让我们感受了一把情侣世界里最为常见的拉锯和纠缠。 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来自戴荃《侠客行》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啊，在我们印象当中呢，他是相对较早做这种国风也是非常有风格的音乐人，尤其是他对于这种戏曲唱腔的运用啊，让人印象深刻。 后裔。 张文婷《永爱》，看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很想大声说一句：“你可算来了！”他就是飞儿乐队，之前的前主唱，拥有非常独特的声线和澎湃的表达力，摇滚女生詹文婷。 翻阅眼神里藏着的眼泪，我会归往爱，爱，爱，爱。谁愿做有爱的鬼魅？我逆风了，爱，爱，爱。 哎，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啊！这个艾科，今天你说你开场就开场，好家伙，这个飞机起飞都有点快啊，搞得我都一下子分不清许光汉和白举纲了啊。 稍微节省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看这个今天大家安排的也比较满。 哎呦，你又知道大家安排的满了。哎，但你说回来，你看咱们今天回顾这些新歌的这个所谓的也没有榜单啊，但是回顾了一下这些片段，是不是觉得舒服很多？ 是的，就是至少比刚才那个榜单要好太多了， 感觉还真的像是这个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啊。 因为刚才我在脑子里回想，就是时隔了，就是从开始你对音乐有一点点认知，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是小学开始吧，然后听到金海心啊、周杰伦啊，就这些人的歌，包括到了初中啊、高中是更有认知一些，然后等到我们老年的时候，就在回忆起来说，哎呀，当年我们听那些华语流行乐坛的中流砥柱都是谁谁谁谁谁，然后你再想一下，以后的人们回忆起来，当年我们听那些歌都是阿月月、八子， 不是。 深海鱼子酱， 一想起来都是一盘菜啊， 都很可口啊， 还铁脑袋是吧？ 所以就是听众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大家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音乐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增色感。 对对对， 就是他们没有时间去做一个 挑选，没有太多精力 挑选。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帮大家，陪着大家一块儿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甄选嘛。 是的，今天要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Like a Song， 这是一首小清新的歌，让我们缓一下。 Skin. When clouds look gray, you're like the joy of a trip that is coming to a place with ocean view. You're like an old familiar friend when all is new. 对王牌周末版，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不准不开心。 嗨，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在这周四的晚上7:30呢，我们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啊，在798小柯剧场门口来了一次偶遇。那么，作为小柯剧场的10周年的重要剧目啊，也是小柯老师给自己的50岁的一份礼物。在今年年末刚上线的最新音乐剧《西大中夏》正式开演。哎，2个小时啊，带你重新回顾了那个充满着激情、浪漫和理想的80年代，同样也是追忆青春、单纯、真诚的似水年华。那么关于西大中夏的故事的由来呢，小柯是这么说的。 所以10年呢，我想呢得写个戏，然后就写了这个西大中夏。什么意思呢？这个西大中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走学的故事。走学这两个词儿，大家恐怕很多人都还不是很熟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80年代的时候啊，港台的流行音乐逐步渗透到内地，所以内地的一些大城市的文艺团体就开始游走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进行商业演出，这就是当时的走穴的由来。走穴哪两个字呢？走是行走的走，穴是洞穴的穴。这个词儿呢，最早是来自于曲艺界的相声。对于一个长期在某地方说相声的演员来说，他长期待在那个地方，或是茶馆，或是酒肆，或是剧场，就称之为他的学演。在不同学演间游走的人就叫走学。80年代北京出发的学队基本上都是以火车为主，因为当时飞机票太贵了，只有少数明星大腕才坐起飞机。所以当时学头出发，这个我们走只通知时间，从来不通知集合地点。为什么？因为全北京出发的学队通知地点永远是那儿，集合地就是北京火车站的西大中夏。 80年代以翻唱港台歌曲为主的走穴大潮中，一个平凡的吉他手呢，偶然听到了摇滚乐，由此就燃起了心中的激情。他呢，还有他的乐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逐理想的传奇旅程。在这部剧里面的音乐是由小柯老师最新创作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啊，而舞台上面的所有的音乐剧的演员都是真实演奏的，所以你在观看一场音乐剧的同时呢，也能够收获的就是乐队 live show 的这种体验，现场演出也是让你大饱耳福。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贯穿其中的旋律，就是剧中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一首歌。 我们等着演唱会，闭着眼狂欢，至于我听到了风声，至于我看到了希望，至于我玩起了地方，至于我到 你是否找到过你的爱和理想呢？你是否为了爱和理想去勇敢地追求过呢？这部音乐剧《西大中夏》是小柯老师写给自己50岁生日的戏剧作品，也写给为爱逆流而上的我们。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次文艺小分队的观剧体验照片啊，可以来关注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来查看一下最新的推送文章即可。 OK， 先分享到这里，我是思萌，为你带来周末更多有趣文艺的打卡地。 关于在这一次的观剧当中的一些片段，包括感受啊，其实我们都发在了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面了。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在其中，你会听到一个摇滚乐的前奏。 嗯， 我始终都想让它唱起来，但是。就是好像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是不是？ 不知道啊，可能现场呢也会 没有 他们自己的设计。对， 对， 我记得很清楚，就当时在那个剧中，就是有一个卡带，然后就给那个主唱听了一下，就一下子，哇塞，天哪，竟然是这种感觉，那么的炸！ 是，其实我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的时候，特别想在场内放声尖叫出来。 哎，那你不适合去看剧啊， 但我怕别人侧目， 你适合去广场。 Switch I on mine, Gunna Rose。 Gary 呢发来留言说，哎，身边的金鱼小姐姐呢听节目啊，已经不愿意下车了啊， 就是她的另外一半。 嗯， 然后这对夫妻俩也是去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 没错没错， 特别开心。 对，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当天出现的摄影师 Blue Blue， 以及我们到场的所有的这个文艺小分队的小伙伴们啊。 对对对， 因为在明年2022年的节目照旧，时间不变，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展览呀，陪着大家一块儿去看的，我们一块儿去打卡这些北京的打卡地嘛。 是，至少大家看完这部剧之后，也能为当年的这个理想热泪盈眶一把。 嗯， 也不一定是热泪吧，就像我其中写到的，热血也行。这首歌响起那一刻，还能让我们内心那个小火苗燃一燃。 嗯，而且好多人呢，从昨天开始，我把咱们的合照发上去。没到场的有遗憾，一个是可能没跟我们一块看西大中下，另外呢是觉得我们的口罩很可爱 哦， 哎，没问题啊，这个我们也是从明年开始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的周边和礼物要分享给大家。 对，上一周好像已经剧透过一部分了，就是最近我不是在一直和各大生产厂家 对 进行一个联系，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嘛那天。 对对对对，但是最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近期的周边，有两版要和大家来放送。 哦， 期待一下， 还不透露是什么啊？ 不能说，机密，商业机密。 来，艾科还有补充的，来吧。 在这里呢，我们要代表娱乐装牌节目组老白以52度鞠躬感谢各位。 哟，这是清香型白酒啊。 艾科是90度鞠躬感谢，思萌呢？91度， 91度嘛，这不是身高比你高一点吗？角度也得大一点啊。 行了。 哎，这个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安排，跟我们保持互动，你心目中的年度歌单。 嗯， 还有就是咱们就是今天在这个上节目前拍摄的视频推送，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偶遇你的耳机计划。 所以在974最王牌的平台上，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耳机，收到我们今日份的推送，里面有一个短视频要和大家来分享，看一看别人都在听什么歌。 哎，就是下一次呢，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去到蓝港啊，去三里屯啊，或者去到其他地标性的建筑和商圈，能够偶遇到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嗯， 是，今天还有一首歌曲， 嗯， 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 没错没错，来自 Bob Seger 啊。既然说刚刚枪花是一个回忆杀的歌曲，嗯，那么想必看过低俗小说的你们， 嗯， 应该也会对这样的一首歌感兴趣。 Salome 以及 Bob Seger 和 The Silver Bullet Band。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让我愿意付出所有。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让你感到很受伤。我们已哭无奈，我们要与勇者为伴，凭着一把破吉他也能把世界改变。一直走到欢声聚散场，到心中这一生，并不是所有道路要达到目的，也许只为无限疯狂，也不是所有的爱都非要占有，也许真的一无所求。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快乐。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只要你。 8:04，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郑钧的《热爱》啊，也是在2016年的摇滚藏獒当中的一首宣传推广曲目。就是当时还记得那个时候，郑钧跟大概好莱坞那边有6年的时间在商量这样的一个剧本，包括我印象很深刻，2016年的时候我是在青岛的西海岸那边的电影院一个人去看的。 对，所以这部亲子动画电影《摇滚藏獒：蓝色光芒》昨天正式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的主角波蒂和小伙伴们组成了蓝色光芒乐队。所以 为了追寻心中的那个音乐梦想，他们离开了家乡，开启了冒险之旅。 对啊，由于是音乐题材嘛，所以在影片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动听的歌曲，包括像楚乔啊、林宇哲啊、圆圆啊，都是为这部影片创作了、演唱了好几首歌啊。 对， 而且是纯真的同时呢，也不是那么的低幼，就很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去看的 啊。我很期待，我很期待这个蓝色光芒。 你很期待是吧？你这哪儿的方言就出来了啊？ 就是现在显得有点紧张， 哎、 因为我已经坐在了我的这个位置上。 哎，终于和我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了，是吗？ 一米半吧。 啊、 好， 你看，我们刚说完摇滚藏獒，一只爱弹琴唱歌的小狗，哎。然后呢，紧接着就接到我们 Goodbye the Sun 的板块， 不是，就是一只爱唱歌的小狗和他的小伙伴们组成了一支乐队。 啊、哦， 这小伙伴们可能就是我呢。 哎呀，可以可以啊，对，就是在这个不经意间把我们的这个弹唱的板块给带出来了。 好嘞好嘞，不要忘了收听节目，同时还可以进行就是在我们的娱乐算盘的平台上，然后进行一个话题搜索，就是耳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日份的一个推送了。 对， 其中有一个链接你可以发在自己的朋友圈。 对对对啊，这里面非常好，我们采集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包括一些在街头的一些听歌的感受，稍后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再聊一聊嘛。 好，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呢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那天突然间在想说，当我们在提及理想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的人会说，哎呀，理想我早忘了。但有的人说，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想说，限定的一生总要灿烂一把，因为你还年轻。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关于理想你还有吗？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寻找着理想。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寻找着理想。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你还可以周末跟我主持娱乐最王牌。怎么样，对吧？谁让你独自往前了，真的是还哭着啊，不准啊，我跟你说，我替听众直接就是在这里就是保证了啊。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发没发现，就是当你提及理想这个词儿，身边总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否定你的居多。可能我真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说你们经常在鼓吹一些理想，那我就可能属于那个异类，我就是没有理想。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人生目标在哪里。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可以啊。 对，就是觉得你得有一个小的方向吧，哪怕是吧，朝着有光的地方慢慢去寻找。这样你的人生就会更加有目标。目的地才会更加明确。比如说我下一个 flag 就是啊，下一周不要拉胯啊。 哎，我真没想到你今天唱歌还给自己加戏啊，中间还要来段台词儿。 因为我实在没办法想到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桥能过去，只要有两把琴就好了。 哎呦， 又恰好是我自己的弹唱没有那么好， 哎， 琴技好点就过去了。 因为你翻就是你改编的这个版本，我单方面宣布啊，这个我的年度歌单啊，我心目中的年度单曲，不是这首啊。 好嘞，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关于2021年你心目当中的年度歌单有哪一首能够单曲循环呢？ 嗯，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对，或者是九七子最王牌啊，就是今天艾科弹唱的是关于理想的歌曲，我还准备了一首跟青春有关的歌曲。 哦哟， 哎，这歌呢，如果说你看过曾经的这部影视 IP 剧啊，我就问一问，有没有3秒钟之内一下子能够把这首歌或者这部剧猜出来？ 哎呦，佟掌柜。是那个吗？ 佟掌柜、啊、老白 老白、 啊、 老白在楼上呢， 大嘴、啊、也叫侠客行、哎、是来自余霞和李小龙，当然也是曾经武林外传的主题曲。 你在盘古开天地，小心天下路在哪里，不战而胜最是理想，一身正气无人能敌，除暴安良不畏艰险，心中有爱是理是义，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还要每天依旧要生气，希望永远种在你心里。世间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还要每天依旧要生气，希望永远就在你心里。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是思萌。 嗨，我是艾科。 嗯，在周日的傍晚向各位问声好啊，希望各位就是在尾声能够也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对的。 为了让大家开心，我们今天也是去有一个这样接彩的视频，包括在推送里面分享出来了。 是的，煞费苦心。 哎呦，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我的小伙伴也就是思萌同学一拍即合。 嗯， 想去听一下你的耳机都在播放什么音乐呢？因为憋在直播间，其实我们是毫无对话感的。 对、啊。 就是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手机 APP 或者个人的喜好门类啊，摇滚啊，类似啊，或者民谣啊， 没错没错， 去选择一些现在听起来已经显得很无聊的歌曲了。 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打破次元壁嘛。对，结果发现一采访哦，大家果然不认识我俩啊。 所以我们两个疯癫的人走上了街头。 嗯， 选择的第一站呢，去到世贸天街，然后因为有朋友说那人多， 哎， 潮人也多， 对，听歌的人也多。 我说那儿应该去三里屯啊。 哎， 他说不行，还是为什么选择世贸天街呢？ 嗯， 因为离我们单位近啊。 哎嘿。你非得把实话说出来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也在就视频里面没体现啊，当时采访了很多朋友啊、 嗯、 也是有一些被拒的啊， 嗯， 包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艾科上去，哎，请问一下这个您帅哥就是能这个耳机在听什么歌吗？不好意思，我带孩子呢。 被拒了。 对，被拒绝了。 你这吐槽我被拒绝的、嗯、我这被拒绝的好像次数有点少。 哎，我被拒绝的多呗、就 是、对、 然后是 你我原本想着说啊，这么一个比较身材壮硕的男子走在人家女孩面前、嗯、是不是人家也卖几分面子？ 我告诉你，季节 去贡献一下自己的歌单， 季节不对。 哦， 看不出来是这个壮硕的男子， 穿太多是吧？ 对，哎呀，夏天咱们再玩那个游戏就不一样了、啊、 下回也是冬天没关系、 啊、 我帮你体现出来 啊， 我给你写俩字贴头上，壮硕。 太过分了啊。 行吗？ 就发现你就是在采访当中你会偶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嗯、 包括我们问了一个女生说那个哎那个你最近在听什么歌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站那儿首先是找听歌软件找了2分钟。 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嗯，听歌你要不你就别采访我了，你采访他，然后两个人推推诿诿、 嗯、 也很可爱啊。 对对对， 然后说哎那算了，我说吧，那个我听毛不易的歌听的比较多。哦，毛不易挺好。 对、啊、 毛不易的哪首歌呢？ 嗯 嗯，你等我找一找。好，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000 years later。 我说要不我们帮你选择一首毛不易的歌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时候打开了手机软件， 终于找出来了， 穷哈哈 看日出， 你哈哈看日落，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真没想到啊。 对对对，毛不易唱这歌可以啊。 而且后来还真的给我们看了一下歌单，大概有15首歌嘛、嗯、 没有一首是毛不易的。 没有一首是毛不易的。我真行，我说哎呀这女孩挺可爱的啊。 超级可爱，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嗯， 能够让我们在街头遇见你们也算是一种缘分了。 嗯，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视频当中也分享几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推荐也是一些值得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的音乐嘛。 对啊、我们今天采访非常成功的一位小哥哥， 哎， 然后他就是跟我们分享了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 说得好你认识的，他就是以为名字都要出来了啊。背着我偷偷加微信啊。 没有没有没有。 哎， 但是我偷瞄了一下，如果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 嗯、 那个小哥哥当时他那个手机界面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对， 然后可能我猜测应该是群聊天， 微信群聊对吗？ 对、 嗯、 然后这个名字叫东北 F4。 可以啊。 啊，陪谁去看流星雨呢？ 我们来听一下他推荐的这首歌曲。 对， 是来自不一样的版本， 周晓鸥

对，因为周小欧其实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他已应该算是摇滚老炮了。 对呀、啊、零点乐队当年嘛。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好像就是没有再怎么唱歌发声， 转型演艺圈了。 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黄金配角，但他演技也是入木三分，非常好。 对， 对， 所以这一次在从荧幕上看到周小欧那一刻，你会觉得有点泪目。 我会有的。 对，然后又唱了一首我们自己很熟悉的歌《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太适合你知道，就是讲故事。 对对 对， 对， 他的故事感极强。嗯，然后现在很多这个 rapper 又特别喜欢有一个特别抒情、代入感极强、有叙事性的这种 melody 来铺底，自己就啦啦啦 rap 一段。 很多 rapper respect me 啊，respect 我啊，就是我是真觉得这歌可能它的这个底部的 flow 啊，就是这种感觉不适合这种密集的说唱啊、所以呢，蛮期待。而且当时在视频当中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这个 MV， 视频的片段，周小欧看杨和苏的眼神，就像是父亲看儿子一样，有一种很宠爱，然后又很理解你的那种说唱的梦想啊，想要去这个一步登天， 托你一把， 对对对对，很有那个感觉，看上去让人觉得又慈祥，又有一种硬式的摇滚在心里。 对，其实今天在我们的拍摄现场还出现一个特别可爱的一幕，就是、遇到一对小夫妻， 小夫妻没错。 然后思萌就上前采访，哎，请问您就是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是什么？然后他说 See Your Tears， 哎 ，See Your Tears， 对， 我们一听这名字很熟悉啊。 对，我说盆栽嘛，对不对？啊， 不是不是不是盆栽 啊， 这个歌手叫 The Weeknd。好嘞，作为音乐， 我整懵了啊！ 作为音乐电台 DJ 的思萌，这时候还要给人科普一下，The Weeknd 和 A 妹合作那首歌曲也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看那位朋友一脸懵 ，A 妹是谁啊？我说 ，Ariana Grande。 来听听吧，这是我在对电台当中强烈推荐这个 remix 的版本啊！也感谢那对接受我们采访的小夫妻。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车主福利，现

明天就会是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周一。 New Day 这首歌是来自满舒克和马赛克的合作，因为他们俩都是音乐风格听起来属于那种阳光大男孩形象，所以他们的合作应该是特别契合的，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那样，希望今天晚上结束了朋友之间的聚会之后，明天有新的正能量出发。 哎，没错啊，包括我们在刚刚广告之前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我们今天接彩的一些趣味的经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九七的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耳机。 对， 当然了，这个新策划呢，我们在冬日就是偶遇你的耳机嘛，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转发支持。 对，如果说就是我们的阅读量没有那么高，这个限定计划可能就要取消了，好可惜。 哎，那如果阅读量高呢？ 那就继续喽啊！被迫继续， 还去世贸天街吗？ 啊，不， 换个地儿是吧？ 换个地儿就是打卡一下咱们北京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地标。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离我们比较近的世贸天街， 对， 还有三里屯啊， 其实王府井啊， 王府井 前门， 是我们都会去的。 对啊，大家想让我们去哪儿啊，也可以在平台上来，就是发过来你的这个位置，咱们到时候一块偶遇嘛。 好， 反正邮费这个爱科报销啊。哎，老白，哎呀， 啊。 怎么回事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嘞， 分享一个啊，在此刻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来关注一个这样的一个即将出现的展览。 向光而行新媒体艺术展即将会在12月14号起在北京时代美术馆正式开幕。 你一听这个就很了解啊，说这个展览是以光为主题的，邀请的是11位当代的先锋艺术家去挖掘光之力量。哎，光与影的变化呢，玩到极致了。 对，但是看了一下，从宣传图册来看呢，观展感受应该会比较震撼的。艺术家呢是把光和影的组合玩出了各种花样，甚至加入了一些实验音乐和平行宇宙啊，包括这两年非常火的赛博朋克的这些概念和元素，挺有想象力的，可以去看一下。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展览就想到了这个，你相信光吗？我就感觉看这个展览我应该戴一个奥特曼的帽子啊，或者戴一个玩偶过去打卡。 我相信光，下面有光的地方行走。 然后呢，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很多搜索引擎上，因为我们也会比如了解一些展览的信息嘛，对，然后呢我刚刚就搜了一下向光而行，就是他们这个新媒体艺术展的主题4个字。先蹦出来的不是这个展览的信息， 是什么？ 向光而行作文800字啊，参考。 小学生作文是吧？ 对， 好嘞。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小某书上看一下。目前为止我看到那儿有一个推送是关于向光而行的一个海报计划的。 对， 地点就是在时代美术馆，时间呢是在2021年12月14号正式开始。闭展呢是在2月27号闭展。 没错啊，大家关注好时间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依旧在继续当中，你的年度歌单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九七的醉王牌以及听听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今天有一首歌要推荐的啊，是在去年听到的一张杨乃文的专辑。而且我真的觉得在冬天特别是刮风天的时候很适合听到那种很有故事感和叙述性的钢琴。 因为他的专辑是暖色调的。 对啊，越美丽越看不见嘛。 对， 其中有一首是非之地，里面也有呢很棒的音乐人，我们稍后再来跟各位详细介绍一下这首歌，感受一下风中凌乱的我们，或者是杨乃文。 就我太善良，说说也罢。 当别那么爱，明知道我多么不爱、啊、I love you and hate you 同时存在，才惹是生非如此艰难，表现无害 段钢琴来自小雨宋念宇，词是来自葛大为老师啊， 是， 就是我每次听这首歌，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画面，是在冬天的一个类似于傍晚的时节，一个人穿着风衣是走在一条隧道里面，然后后面是一阵的这种大风裹挟着你，但是呢，你又不会因为那样的天气而感到心情糟糕。 是 你在这首歌曲里面，它有一个很强的那种钢琴的摁法和那种指压的感觉，就会让你有很强的那种往前的行进感在走着啊。 不得不说，就是杨乃文出品必须是精品。 对， 然后去年这张专辑呢，也没有，虽然没有说达到那个名声大噪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就是很多音乐人也是就是倍加称赞的。 对对对。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杨乃文的《是非之地》，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本年度的歌单当中。 哎，对了， 重温一下2020年。 哎，对啊， 来。你刚才竟然分享了一个，尤其是画面感营造起来这么凄美的一个画面啊！我们不妨就去到那个亚热带地区暖和一下。 是吗？ 对、哦，我今天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 Bruno Mars 他们的丝滑限定组合，Anson Park Silk Sonic Skate， 手鼓敲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种去到亚热带地区去感受那种阳光沙滩。哎呀，小曲唱起来，小酒喝起来。 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热血啊现实主义题材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即将在12月的17号正式上映啊。哎，这个我虽然说分享的是雄狮，你的脑袋不至于晃得成那样。哎，有点， 我这是波浪鼓， 怎么感觉 你为什么说事还要看着我的脑袋？ 哎呀，这余光比较发达啊，抱歉。 这字是长在我脑袋上是吗？ 哎，昨天啊这个电影呢已经开启三轮的这种点映了啊，收获不少的好评。 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受人欺负的少年阿娟，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和好朋友阿猫阿狗组成了雄狮小队。 你看看这不动物园吗？对呀， 一路跌跌撞撞，哎，最终打破了偏见，创造奇迹的热血励志成长故事。 然后影片也是将国风国潮包括少年成长等元素融合到一起啊，内容元素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呢其中还有九连真人为影片演唱的主题曲《莫欺少年穷》。 对， 哎，我看预告片，我为什么说了这个我很期待，它里面很有意思，包括台词和人物的那个形象的刻画，不是一种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大脑袋啊大耳朵那种感觉了，就是人物形象很立体，还有些对话，比如那个弟子跟师傅说，师傅你好好看看我，师傅说看什么看，你唯一的特点就是不好看， 就挺贫， 挺有点这意思的。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看这部动画片可以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听相声的状态去。 真的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12月17号上映的《雄狮少年》。在这首歌曲当中，期待啊，我们也是关注，刚在1分37秒的时候会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然后会有一个特别燃的状态，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这样的预告片。 弄了双山，弄了哈山，穷山冒烟，名古丹哟， 我阿锦，热天温出现滔天，广福下站港。遇见吗？困时放落，冇钱冇错咯。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冇卡人啊！一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下周可以关注雄狮少年啊，反映的也是少年成长当中关于舞狮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故事啊。 对对对， 而且我了解了一下，像舞狮表演在中国已经1000多年历史了， 是 从三国开始到南北朝的时候流行起来的，很久很久，而且南北狮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嗯，而我们现在在听到这个九连真人这首歌曲的时候，确实当年看乐队的夏天，那个夏天的回忆感又来了。 哎，第一季的时候啊， 对，他们是一支从山里走出来的摇滚乐队， 嗯， 然后一时之间就惊艳了很多观众朋友， 嗯， 然后一位是镇里中学的音乐老师，还有一位是小学美术老师，还有另外一位是在县城当年是做音响租赁的。 怎么感觉这是县组的一个乐队然后上节目去了呢？ 对对对，所以虽然说这首歌大家听起来因为语言的问题吧， 嗯， 有点隔阂， 对， 听不太懂，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整个编曲那个风格是有起承转合和对话的，和故事线在里边的。 嗯， 比如说他怀揣一个梦想，然后想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嗯， 但是遭到家人的反对，那一刻他其实是和家人是有一个争执，而这个争执就表现在他的那个乐器的演奏上， 乐器的演奏里面，对吧？ 嗯， 哦，从小地方走出来之后，到大城市追寻梦想，但是家人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在里面。 是的，那想必这个夏天，当年这个乐队夏天结束之后，他们也是。巡演演到手软了，现在出场费应该不菲了吧？ 那不，现在不就是给雄狮少年嘛，就是重新再演唱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室版的《莫欺少年穷》啊。 对，厉害。 对，我们也关注一下，在周末的节目当中，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歌，包括好的一些前沿的时尚资讯和娱乐资讯啊。 嗯，那最后我们就用一首比较熟悉的歌曲来结束吧。 嗯 ，Strawberries and Secrets 这首歌来自戳爷 Cherry Seven。记得关注974最王牌，回复关键词耳机两个字，收到我们今天的推送，里面有一段我们的视频，欢迎大家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帮我们广而告之一番。 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克， 期待下周偶遇你的耳机。 'Cause you locked your keys in your car, so you sat and stared at my lips, and I could already feel your kis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Taught me fate, said it'd all be worth the wait. Like that night in the back of the cab, when your fingers walked in my hand. Next day, nothing on my phone, but I can still smell you on my clothes. I was hoping that things had changed, but we went right back to your game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 eye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And even if I run They always taste like you. You. Long nights, daydreams, with that sugar and smoke rings. Always taste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to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 eye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